演员连丽如，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今天请听散文《云南看云》。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播出唐诗地图，解读王维的诗汉江临泛。 首先请欣赏沈从文的散文《云南看云》。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云南是因云而得名的，可是外省人到了云南一年半载后，一定会和本地人差不多。对于云南的云，除了只能从它变化上得到一点晴雨知识，就再也不会单纯的来欣赏它的美丽了。看过卢锡麟先生的摄影后，必有许多人方俨然重新觉醒，明白自己是生在云南或住在云南。战争给了许多人一种有关生活的教育，走了许多路，过了许多桥，睡了许多床，此外还必然吃了许多想象不到的苦头。然而真正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说不定倒是明白许多地方各有各的天气，天气不同还多少影响到一点人事。云有云的地方性，中国北部的云厚重，人也同样那么厚重，南部的云活泼，人也同样那么活泼，海边的云幻异，渤海和南海云又各不相同，正如两处海边的人性情不同。河南河北的云一片黄，抓一把下来似乎就可以左握握头。云粗中有细，人亦粗中有细，湖湘的云一片灰，常年挂在天空一片灰，无性格可言。然而橘子辣子就在这种地方大量产生，在这种天气下成熟，却给湖南人增加了生命的发展性和进取精神。四川的云与湖南云虽相似而不尽相同，巫峡峨眉，加天耸立，高峰把云分割又加浓，云有了生命，人也有了生命。云南的云给人印象大不相同，它的特点是朴素，影响到人性情，也应当是滞后而单纯。它似乎是用西藏高山的冰雪和南海常年的热浪两种原料经过一种神奇的手续完成的，色调出奇的单纯，唯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尤以天时晴朗的黄昏前后，光景异常动人。而在这美丽天空下，人事方面，我们每天所能看到的，除了官方报纸虚虚实实的消息，物价的变化，空洞的论文，小巧的杂感，此外似乎到处就只碰到法币，大官小官、商人和银行办事人直接为法币而忙，教授学生也间接为法币而忙，其余平常小职员、小市民的脑子成天打算些什么，就可想而知了。云南的云即或再美丽一点，对于那个真正的多数人，还似乎毫无意义可言的。 近两个月来，本市连续的警报，城中20万市民无一不早早就跑到郊外去，向天空把一个颈脖昂酸， 无一人不看到几片天空飘动的浮云，仰望结果不过增加了许多人对于财富得失的忧心罢了。就在这么一个社会，这么一种精神状态下，卢先生却来昆明展览他在云南的摄影，告给我们云南法币以外还有些什么值得注意，即以天空的云彩言，色彩单纯的云有多健美、多飘逸、多温柔、多崇高。观众人数多，批评好，正说明只要有人会看云，就能从云影中取得一种诗的感性和热情，还渴望将这种可贵的感情转给另外一种人。换言之，就是云南的云即或不能直接教育人，还渴望由一个艺术家的心与手间接来教育人。可是我以为得到赞美还不是艺术家最终的目的，应当还有一点更深的意义。我意思是，如果一种可怕的庸俗的实际主义正在这个社会各组织各阶层间普遍流行，腐蚀我们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理想，且在同时还像是正在把许多人有形无形市侩化，社会中优秀分子一部分所梦想、所希望也只是糊口混日子了事，毫无一种较高尚的情感，更缺少用这情感去追求一个美丽而伟大的道德原则的勇气时，我们这个民族应当怎么办？大学生读书目的不是站在柜台边做行员，就是坐在公事房做办事员，脑子都不用都不想，只要有一碗饭吃就算有了出路，甚至于做政论的、做讲演的、写不高明讽刺文的、洗理工的、玩玩文学充文化人的，出路打算也都是只顾眼前。大家眼前固然都有了出路，这个国家的明天是不是还有希望可言？我们如真能够像卢先生那样静观墨绘天空的云彩，云雾的美丽景象也许会慢慢陶冶我们、启发我们、改造我们，使我们习惯于向远景凝眸，不敢堕落，不甘心堕落。我以为这才像是一个艺术家最后的目的。正因为这个民族是在求发展、求生存，战争已经三年，战争虽败北，虽死亡万千人民，牺牲无数财富，可并不气馁，相信坚持抗战必然翻身，就为的是这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使我们对于忧患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忍受。我们其所以能忍受，不只是我们要发展、要生存，还要为后来者设想，使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好一点，更像人一点。我们责任那么重，那么困难，所以不特多数知识分子必然要有一个较艰苦的人生观，拉之向上，推之向前，就是做生意的也少不了需要那么一份知识，方能够把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放在同一目标上，分途并进，异途同归，抗战到底。所以我觉得卢先生的摄影不仅仅是给人看看，还应当给人深思。 好了，沈从文的散文《云南看云》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散文写于1940年，当时沈从文正在西南联大任教，尽管当时他已经是一位著名作家，但是在大学里他算不上一位很受学生欢迎的教授，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浓重的湘西口音和不大的音量，使学生难以听懂他讲课的内容。另一个原因可能与他授课的内容有关，他讲的课叫个体文习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各种文体的写作，也就是教学生写小说、写散文、写诗。不用说，这是一门很难讲的课。沈从文虽然自己可以妙笔生花，但是对于如何让学生也有这个能力，他可能也感到束手无策。不过虽然是在西南联大的特殊环境中，他还是写了一些很有时代感的作品，云南的云就是其中一篇。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是如何看待抗日战争以及如何鼓舞学生的抗战士气的。明天我们为大家介绍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回忆沈从文的联大岁月的散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播出《唐诗地图》，解读王维的诗《汉江临泛》。